到最后可能就是什么冲动都没有，偶尔不去想，偶尔想的太多，然而想不想都失落。 情留，相思河畔却 水的歌唱不休，相思河畔只有我，相思没有尽头。

让同一不同的忧伤凝结成眼角的泪光。哦耶，那么长，风飘散着我的发香，像毛衣一样卷在

出现，我无从分辨，仿佛时间不曾走远，停在那一天，那个凌乱的夜，你双手慢慢撑着想放手，自由被你夺走，层